炮声开始不紧不慢地响了起来。苏慕成还没有完全拉开视角，但是已如之前时一样，利用枪炮师攻击的建设效果对钟乳石后进行面伤害。电子眼技能此时也已经冷却完毕，又一次被释放出来，向着另一端去拓展视野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苏慕成一点都不急于求成，攻击也并不如何密集，倒是普通攻击用得多一些。普通攻击不耗法力，威力虽小，但却也具备枪炮师面伤害的特点。此时也不完全确定云山乱的位置，这些攻击也就是搂草打兔子，能伤到云山乱，那就稍带的伤害一下，伤不到，那也吓吓他。吕伯远确实感受到了压力，他有想到苏慕成各种追杀的可能性，但就是没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不紧不慢。炮弹一发一发落在云山乱身边，或远或近，很显然对方并不确认他的真正位置。但是这次的吕伯远同样也不清楚沐浴成风的准确位置，即便他在云山乱冲入钟乳石后的最后一瞬间有转回视角最后确认了一下，但是现在距离那一刻真已过去有点时间了，苏慕成的攻击居然如此不紧迫，反倒打乱了吕伯远的判断，他没办法判断此时沐浴成风的站位，如此一来他也就没办法判断双方的距离，没办法知道此时让云山乱冲出是不是会有机会，也没办法知道此时钟乳石对沐浴成风的视角阻碍有多少，那么留给他的就只有压力。炮声还在轰鸣，吕伯远没忘记苏慕成还有电子眼这个技能，电子眼根本不用到他跟前，只要远远地将视角朝向这边，苏慕成接下来的攻势就会更为明确，而现在这种不紧不慢的炮轰，试探的意味还是相当明显的。不能再这样僵下去了，自己必须有所行动，进退应该有个决断。吕伯远观察地形，地形很不理想，他开始观察过渡方向上的钟乳石，距离这边都有些远，这个仓促中找到的第三条出路果然有些不完美，难道说这其实是苏慕成有意放自己过来的？他早看出来这条退路是条死路，不，也不能说是死路，吕伯远毕竟是熟悉地图的，当时扫到这根钟乳石时对从这里可以发起的过渡心中立即有数，只是现在吕伯远一转视角，他心目中最妥当的过动方向此时却是会暴露在沐浴成风炮口下的方向，这条退路本不是死路，是在吕伯远的云山乱踏上后，苏慕成封住了出路，让他变成了一条死路，自己彻底落入苏慕成的掌握了，所以他才会如此从容不迫，如此不慌不忙。好吧，既然如此，自己倒也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无路可退，那只能硬上。面对如此困局，吕伯远非但没有灰心丧气，反倒是因为无路可走，坚决了选择。无路可走，那就只能迎难而上，杀出一条血路子了。跟着，云山乱转向钟乳石的另一端，忽地探出半个身子。沐浴成风他看到了，电子眼他也看到了。苏慕成的反应也很快，炮口立即对准这端就轰了过来。吕伯远立即拉回了云山乱的身子，但是爆炸正落身旁，面伤害的冲击传来，云山乱就地翻滚，消化冲击力，跟着再一起身，又是朝另一边探身。左还是右？苏慕成此时要面临的选择就是这么简单。于是吕伯远让云山乱向左一探，将他的注意力向这边稍扯，再然后立即从右冲出，他所能争取到的就是这么一丁点的空隙了。最后的机会，吕伯远相当清楚，冲出的云山乱疾步如飞，直朝沐浴成风冲去。轰！炮口喷着火舌， 沐浴成风一边向这端开跑，一边后跳，借着炮火的后坐力正好向后飘去。苏沐橙这时候可不会再定点射击，如此逼上抢攻，那做适当的倒退来维持攻击的空间是极其必要的。爆炸的火光硝烟纷纷落到云山乱的脚边，他闪避，他冲锋，他已经再无选择，眼前的路只有这一条，冲进，不断的冲进，只要能冲进，哪怕还有一口气，对他来说就还有机会。一进一退，两人开始了追逐，距离在渐渐缩短，云山乱的生命却也在不断的下降，从 42% 到 35%， 30%， 20%， 能追上。吕博远心头一喜，他所计算的消耗足以支撑他彻底闯到沐浴成风面前，这就是他一开始所争取到的那一点点小空隙。就是因为有这么一点空隙，让吕博远可以感受到苏沐橙攻势建立的并不完美，节奏上有一点别扭，再加上距离上也不是他最完美的那个火力线距离，压缩和封锁都远比不上之前那波那么紧密。可以，自己完全可以，这一次一定要狠狠把握住机会，生命不多没有关系，就算有 10% 也已经足够，自己再不会让沐浴成风从云山乱的手中摆脱。五步，还有五步距离，这一步将是突破性的一步，五步以内枪炮式的攻击节奏空隙就会成为漏洞，苏沐橙或许可以凭借更高一筹经验意识将这一距离缩短到四步或三步，但是无论如何，走过这一步，枪炮师的威胁大减，接下来该是自己掌控局面的时候了。吕博远死盯着眼前的沐浴成风，不允许自己有半分马虎，结果这时就看到沐浴成风突然收起了手炮，手里拿的已是一杆步枪，换枪流。吕博远心下就是一急，换枪流或是换武器在实战中会有很多巧妙的作用，其中有一点就是帮角色多加一个技能，加一个打制在武器上的技能。此时苏沐橙突然让沐浴成风换枪，若说是为了提高攻速那是有可能的，但不用手炮的枪炮师本身武器威力会下降，而且会失去转职技能重火力控制的加持，所有技能的威力也将全面下降，这样此消彼长的变化似乎并不足以在眼下重新掌控局面，更何况沐浴成风换上的是一杆步枪，攻速也就比手炮强点有限，那么很可能是一个在此时会起到扭转作用的技能，那会是什么呢？不用像琢磨散人的武器技能时一下子想24个职业系，此时针对沐浴成风要想的只是枪系的四个职业，即使如此瞬间也晒出了好几个答案，吕博远只能想到一个就留心一下，结果就在这时那步枪咔咔响动了一声，似乎是已经发动了什么。是什么？吕博远瞪大了眼，然后就见沐浴成风的脚边扎地升起，竟然又是稳定炮架。怎么会？惊讶的人不止吕博远一个，稳定炮架不久前刚刚用过，这75级的大招冷却可没这么快好，这可不是在另一个武器上打个稳定炮架然后一换武器就能恢复的，在武器的打制以掌握技能的技能卷，那并不是拥有两个该技能，只是将这一技能的等阶提升一阶而已，绝不可能是稳定炮架，这样也没办法解除它的冷却。解除冷却？恍然，步枪上所打的毫无疑问是神枪手的技能双重控制，选择一个技能立即清除其冷却的技能，苏沐橙所选的就是稳定炮架。 居然如此， 吕博远嘴角露出苦笑，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苏沐橙最后来了这么一手，这么一来他已输定。柔道的抓取判定固然强大，但是却也有无法被抓取的存在，比如说召唤师的召唤兽魔界之花， 落地生根不可移动，柔道的抓取技能对其就只能制造出攻击伤害，却无法发生抓取效果。简而言之，对于本身就无法移动的目标，抓取技能会直接转化成伤害，却不能发生抓取效果。稳定炮架之下的枪炮师毫无疑问正是一个无法移动的目标，抓取效果无法生效，纵然能制造伤害，却也无法控制沐浴成风的攻击。稳定炮架赋予角色攻击防御上的提升，与此同时还有霸体状态，没有攻击可以打断稳定炮架中枪炮师的炮轰，哪怕是零距离，在攻击无法被打断的情况下，枪炮师也足以消灭眼前的目标了，只是会付出一定的生命罢了。轰！最终在一道卫星射线的巨射下，云山乱倒下了。云山乱的生命让吕博远已经无法再退走，最后时刻也只能拼了命地给予稳定炮架中的沐浴成风伤害。最终他倒下时，总算也夺走了沐浴成风 28% 的生命，但抓取类技能无法发生抓取效果，只是一抓一抓的发生伤害时，输出倒也挺快速，挺惊人的。亏得云山乱的生命确实已经不多，否则多支撑几下，轰垮了稳定炮台，胜负没准就要改写了。最终，第三顺位的对决由星星的苏沐橙取得胜利，苏沐橙最终胜于 59% 的生命，取得了一个不小的优势。而这一场也可说是擂台赛打到现在优劣最明显的一场，哪怕是江波涛对莫凡那一局，莫凡抢在江波涛技能空档时发起的猛攻也打得江波涛极为被动。而本局即便最后时刻吕博远攻下了沐浴成风 28% 的生命，比同阶段沐浴成风对他的输出还要效率，却也不敢他在本场比赛中绝大部分时间陷入被动。自最开始计算苏沐橙得手而后又被摆脱后，比赛就全部陷入苏沐橙的掌控，这场胜利苏沐橙当之无愧。